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重庆宣布恢复对高考学生进行政治审查，政审不合格的学生将被 DQ。 香港不少场地或者组织亦都开始懂得进行自我考核，因为他们都会很担心，好像马海那样工作签证被 DQ。 其实由小朋友到成年人以至各行各业，以后除了讲 IQ 讲 EQ 之外，很快要加多个 DQ。 不知几时有外国补习天王开班，教我如何不 DQ 呢？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的总编辑马海先生，继早前工作签证就不获续期之后，昨日就以为以旅客身份来香港湿平啊、行街啊、去东涌坐啊、港珠澳大桥就没问题啦，点知都是不给入境。英国外交部就说事件有损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向特区政府提出强烈的谴责。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出绝招，是什么？不评论个别事件。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回来这一次的强国生还 者。 Hello，Hello 啊，喂，这个喂，以旅客身份来香港都有问题，其实MJ 觉得有冇问题？ 其实 我觉得喂人哋真系想嚟，可能嚟睇下我哋伟大嘅港珠澳大桥，嚟参观下、考察下我哋伟大嘅呢个高铁，都唔俾， 系 湿平又话唔得。 是 即是他犯了什么死罪，犯了什么错呢？ 我看到一些新闻呢，我很喜欢就走去看看那些建制派议员有什么说的。 是 那就来要参加选举的那个陈姓的那个选举人呢，他就正啦，就不评论，不答 了。 不敢发表了，因为发表都是奶嘢的啦。 你无论说什么都是得罪人。 不是，那我看看那些即是已经在位那些喐他不到那些啦。那我不记得是叶柳定是哪个啦。就是其中一个啦，那他就讲啦。这个马海咧，佢就一定唔系非一般旅客嚟噶啦。佢入嚟香港咧，一定唔系一个普通游客入嚟香港会做嘢嚟嘅。 凭咩？所以 系 啊， 凭佢嘅讲，佢睇翻就系证据咁样。咁佢就所以觉得呢件事系合理嘅。呢、這个咧令我谂起咧嗰阵时雨伞运动啊，又咁嗰阵时嗰啲学生咪出嚟嘅，系啦，咁嗰个好似都系叶柳啊，咁佢就话咧，嗰啲学生啊，系不是省油的灯啊，系啊，就纯粹系佢觉得，喂，你哋真系唔系一般学生嚟，你就无端走咗出嚟，点样有咩证据啊？啊，就系佢哋又带雨伞啦、啊，又带呢、這个保鲜纸啦，咁样，佢哋唔系普通出嚟行街嘅人嚟噶。 只可以谂起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即系好可悲啊！即系。学生好似已经系变咗狮子啊、老虎啊咁、 啊、 样。 我哋以前一路认识嘅就系、是，即系就算你明知佢系一个 冇、证据，香港系一个讲证据 嘅，系啊系啊系啊， 社会嚟噶嘛。 系啊， 你唔可能话将一啲未发生嘅嘢怀疑，你有咁嘅动机、 啊， 就算真系好。 好明显有咁嘅动机、 啊， 但你冇证据啊嘛。 系啊， 如果发展到咁样嘅行行下街，可能或者去街市买把菜刀又好，买个指甲钳都好、嗯，你都可以话：诶、我怀疑你去打劫银行，怀、疑你有杀人嘅动机。咁、你讲乜都 仲好多时系用呢一啲嘅怀疑咧，系对住一啲令可能就系反对佢啦，或者未必系反对佢啊，或者只系对佢可能未必咁有利嘅一啲人咧，佢就用呢一啲嘅手段去对付而國際是有眼睇嘅呢啲嘢。 不過咧可以咁樣睇咧，即係睇翻頭先我講馬海先生呢件事啊、即係官員嗰啲回答，以至到頭先 MJ 所講嘅一啲蔣麗雲又好，或者葉劉又好，嗰啲回答咧，嗰啲語言藝術啊，我哋香港咧已經係變咗一個，尤其是啲官啊，絕招係咩啊？两大绝招，第一， 录音机 不评论个别事件；第二，问非所答。 系， 譬如我问 MJ， 食咗饭未啊？诶，寻日屙咗屎。 系， 咁唔系解答个问题，即系譬如好似头先 MJ 所讲嘅陈胜议员就用 A 绝招咯，系不评论个别事件。咁好似有啲嘅立法会嘅一啲咨询啊、质询啊，或者一啲即系问一啲议员对一啲事件嘅睇法，佢讲一啲根本系模棱两可或者唔系解答紧件事嘅一啲演说出嚟嘅。 系啊，咁啊，以前咧喺立法会嗰度咧，大家都睇得多噶啦。咁啊，即系越嚟越多人咁样用啦。咁我哋睇下佢哋如果去到一啲國際嘅場合，咁佢哋係咪都會咁做咧？咁話説上個禮拜咧，張建宗先生嚇，咁啊局長嚟㗎，係咪啊？係啦，咁佢就去參加呢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嘅會議啦。咁咧喺聯合國理事會會議咧，就有啲唔同嘅國家咧會作出啲提問嘅。咁啊幾個國家都提及香港嘅問題。嗱，淨係呢一個新聞啊，淨係呢啲國家佢哋去關注香港呢個問題咧，我其實幾感激，幾感恩，仲有人關注嘅。即係如果唔係咧，我哋就俾人哋閂埋門打仔，不聞不問咁樣。 係。 咁但係佢哋關注啲問題咧，其實佢問呢啲問題背後咧，其實我睇佢都未必係即係都估你唔會有個答案喺度噶啦。但係咧，佢哋個問題背後，其實佢哋嗰種呢個問題背後諗嘅嘢啊，佢哋而家嗰個擔心啊，佢哋眼中嘅香港啊，其實係令我覺得更加係擔心嘅。 點？具体系 即系譬如咧，我哋香港系啦，头先我哋以前一路讲话，我哋呢度法治之区啊，我哋呢一度系讲证据啊，我哋呢度系一个国际大都会啊，咁样呢一啲系香港一路以嚟嘅核心价值啦，亦都系香港过去点解比较成功啊？其实都几好彩啊，讲真，即系我哋用过去咁多年嘅努力去奠定咗呢一个咁嘅形象，令到啲游客啦，啲外国嘅投资者啦，对香港嘅地方 会安心， 好有信心系啦，你将钱啦，将公司摆喺呢度系唔会有担心， 唔会无端端一夜之间用莫须有嘅罪名就扣下晒你个人啦，扣下你嘅资产啦。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而家如果发生越嚟越多咁样嘅事情嘅时候，咁会点样咧？嗱，譬如我哋睇下先，我睇下，譬如话荷兰呢一个咁嘅国家，佢喺当时问咗咩问题咧？我而家原文试下讲翻出嚟啊。佢话咧话香港咧打算采取乜嘢措施解决国际社会对香港新闻自由嘅关注，以及确保记者有安全和有利的独立工作，不会受到不当的干扰。其实我挺佩服这些问题，因为其实每一个背后他都有很多的一些写文案的团队、文胆、去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表面上如果一个平民看，即你不是深究的话，其实都还是很留有余地的，即不会说你如果是平时的问题很多时候就很有针对性，好像 challenge 你这样。这些问题听落还是很舒服的、但他背后的意思咧，就其实都几明显嘅。嗱，譬如我就攞其中一句，解决国际社会对香港新闻自由嘅关注。咁其实大家就心中有数啦。香港新闻自由，咁究竟佢系好咗受到人关注啊，定系同以前一样，所以受人关注，定系其实真系每况愈下？ 其实呢个问题咧，即系头先所讲嘅荷兰提出啦，荷兰国家提出嘅，问得好好，佢已经 assume 咗，你嘅新闻自由系出现咗问题噶啦，佢就问。点样先不被干扰？即系等于话，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演绎啊，用一个例子，就系话我哋荷兰人嚟到香港，喺乜嘢嘅情况底下先至唔会俾人打？ 唔会俾人搞啊！ 唔会俾人搞啊！啲女性过嚟香港，点样唔会俾人强奸啊？咁求下你话俾我听，咁即系已经 assume 咗你呢个地方已经系唔安全， 系， 所以就会有咁嘅提问， 就未到咁严重，好在， 但系喺个。潜意识里面可以睇呢条问题就 assume 到啦，系呢个地方 当然不是说治安问题啦，回归返这个问题，这个 新闻自由的问题。 就是新闻自由的问题啦。怎样先不被干扰，就已经assume咗以这段时间不停咁样被干扰。 譬如是啦，马海先生呢个就是一个好明显亦都是国际睇到真系被干扰嘅，即系就系报道一啲嘢咋嘛。佢就系一个午餐嘅聚会咋嘛，就会唔可以继续去实行佢嘅记者工作。咁然后呢张建中先生嘅回答呢就都几有引人入胜嘅，我觉得系。咁佢又好似回答咗又好似冇回答啦。咁就佢其中一个讲法呢，咁就话香港而家仲有80间嘅呢个外国传媒机构喺度，咁发挥佢哋监察政府啊嗰啲咁嘅影响力，而香港呢系冇政治审查嘅，系啦，嗰啲全部都系误解嚟嘅咁样。 其实呢个回答呢，我又用一个比较得意嘅例子，就等于假设啊，同样嘅情况，一个记者，香港嘅记者就提问印度，作为女性嚟印度点样先唔会俾人强奸啊，求下印度政府话俾我哋听，好啦，咁印度嘅政府嘅回应就是，哦，我哋印度呢都有好多女性喺度嘅，咁啊一路呢都住喺度，住得好好地嘅，咁啊所以好安全嘅，咁呢、个答案是不是一个答案呢？即是大家听众可以自己去分析考虑。 是啊，纯粹是以偏概全。因为呢一些大话，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讲大话。我小时候已经几叻讲大话了。一个大话呢最厉害的地方呢， 连自己都啱埋。 一嚟是连自己都啱埋，二嚟呢是它中间是有一定的事实在这里。即是大话中间是有一些真的在这里。咁变咗嚟讲呢，就大话的可信性就会高啦。即譬如我想跟Win讲话，喂，你寻日争我500蚊咁样，咁我要讲呢个大话嘅时候呢，我就话，喂，寻日我同佢係见过面嘅，咁样呢个可能系事实嚟喎，寻日我哋一齐食饭嘅，呢个可能都系事实嚟喎，食饭嘅时候我埋单嘅，可能都系事实嚟喎，但其实喺中间系冇发生过500蚊，係啦，但因为用咗三个事实去混淆咗佢嘛，咁变咗佢讲，啊，係喎，寻日系咪真系借咗佢500蚊呢咁样。咁而家头先我哋讲呢个例子就係啦，佢就系中间，喂，係啊，香港真系有可能唔止80间嘅传媒机构喺度，咁但系中间佢有冇讲到就系，喂，咁其实有几多间会唔会系有立场嘅机构，譬如话支持政府立场嘅外国传媒机构，唔知系咪真系嚟自外国啦吓？咁喺香港，而有几多间系受到，就算一间都嫌多啊，系唔支持你嗰个立场，或者系比较倾向支持反对派嘅立场，而被你赶走过，或者受到不平等嘅对待啊？咁呢一啲先系重要答嘅嘢啊嘛。 我谂如果真系问到有几多间系唔支持，而可能记者提问我随便。曾经有三间报社或者四个媒体因为报道一些港独的新闻，而全部被 DQ， 全部没得续证，没晒这个记者证，那你就要问政府，我相信政府都会不会答你，啊，有三间或者四间或者五间，可能就会说我们现在还有80间，有100间，有200间，是正常运作的，所以大家可以对香港非常放心， 这 些就是完全的以偏概全，或者用一些所谓的语言艺术，可能也都是夹杂了看MJ 所讲的，讲一些似是而非，或者用一些真相，部分真相，部分的大话去做一个掩饰。但我会觉得现在的政府，我不敢说小时候的时候港英年代英国政府会不会都用这类型的语言来说，因为可能太小了，真的没什么印象。但如果在现在我这样看这几年，尤其是由689条扑街上台之后，就不停用这些这样的问非所答 的技巧去混淆或者去胡混过去，是越来越普遍。 因为我看到现在近这十零年，可能就是回归之后，好像所有的大部分的政府官员呢，好像上了一堂语言艺术的政治课一样，越来越懂去回答这些问题，然后答完是好像没答过一样。 啊，不是好像没答过，根本没答过。 是啊 好像答过，你应该说好像答过。 那你对着香港的市民，香港市民讲真的，你答和不答，一来他就首先未必理。是啊，就算我去理会，我明知没答过，那我又来理不合，那怎么呢？但是外国人他们不是傻的嘛，即是他知道你这样没答过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个对香港的信心就会有些影响。譬如我又讲下德国问嗰条问题，德国问题嘅问题，我觉得真 系 好直接，亦都几，我都几想问，就系人大释法之下，如何确保基本法同埋香港人权法案所保障嘅新闻自由同埋意见自由？ 呢、這個這個後面嗰、那個講法係咩咧？就係、是、話如果你本身以前啊，就係用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呢啲去保障新聞自由同埋意見自由噶嘛，但係你喺上面加咗個人大釋法，人大釋法咁就去解釋呢一啲咁樣嘅法例，咁變咗嚟講咧，咁呢個基本法同埋呢個香港人權法案，其實嗰個意義已經未必喺度噶咯，因為你有你嘅解釋權啊嘛。 係，同埋。即系你无端端加咗一个咁嘅人大释法咧、嗯，即系可以咁讲，尚方宝剑嚟。 系啊， 即系本身我定立一条好好嘅法律， 系啊， 保障翻呢一个行业啦、 啊， 未必一定系传传媒啦。咁、 嗯、 但系突然间可能觉得，诶唔得，而家法例，你改你释法，如果系真系站喺普罗大众嘅立场、 嗯， 我觉得系合理嘅、 嗯 啊。因为而家嘅法例、 嗯、 可能因为科技发展或者点样唔再适合， 嗯嗯、 但如果往往只系站在于喺国家自己点、嗯、样去加强控制、 维护佢权利， 系啊，即系维稳啦，维护国家所谓嘅维稳啦。咁、啊、我觉得唔系一件合 适事好事啊，系啊，同埋亦都见到系通常都系攞嚟对付啲反对派嘅， 系 咁变咗反对派能够生存嘅空间就越嚟越细，咁、嗯、而大家亦都亦都繼續不停咁問嘅話咧，咁樣咁我哋真係要唯有繼續每日祈禱啦嚇，每日希望呢啲外國繼續關注，去俾一定嘅壓力去幫我哋。但係我哋係咪一定就係靠人哋去咁樣幫？我哋係咪自己睇到呢啲咁樣嘅情況係唔能夠自己去發聲咧？咁樣 嗱，我又有一個同 MJ 樂觀性格嘅一個相反嘅睇法啦，即係可能唔可以話悲觀啦，只可以講話回歸咗係事實嚟嘅。 係 咁啊。你話要香港可以即係大家一齊衝出嚟，點樣去反對？唔好講話，首先唔好話暴力先啦。 係， 即係你話要點樣去做一啲動作去反對政府？我覺得個空間越嚟越細。 係， 早排咧依個新疆啊， 嗯、 我啱啱前排見到一個新疆嘅朋友都傾開，佢哋話而家係好恐怖嘅。佢、 嗯、 係漢人嚟嘅、 嗯， 廣東人嚟嘅，喺新疆做嘢。會發現咧有啲新疆人咧係無端端消失咗。即系啲维吾尔族人啊， 就俾人捉咗去咩工作嘅工作教导所啊嘛。 佢有一片嘅所谓类似监狱啦，实际系叫做再培再教育啦， 劳改营 思想教育啦， 集中营啦。 喺新疆咧，我初来以为即系咪新闻夸大或者系一啲个别例子啦，即系个别例子。其实佢话唔系，其实真系好普遍。 系 你一个维吾尔族人咧，无端端消失咗啊，或者捉咗入去咧，系偶有发生。 嗯， 呢个偶有发生就等同于可能喺我哋落街见到有只流浪狗或者有人拖狗一样情况嘅普及。 嗯， 系好恐怖。所以如果翻翻嚟香港。真係假設我哋暴力又好啊，或者幾十萬人上街啊，會唔會發展到真係成為新疆咁樣？哦，喂，香港咁嘅情況，好、 嗯、 起依個明日大嶼就係棍你班撲街嘅，令將你捉 Q 曬入去，再教育，再洗腦，會唔會咁樣？我真係 希望唔會啦，即係起碼就算譬如而家就算對住香港民族黨，咁佢而家咧都仲係用一啲相對地文明嘅手法，雖然都係一種粗暴，政治上嘅粗暴，法制上嘅粗暴，就話喂唔俾你結社啊，唔俾你合法地喺公開場演講啊呢啲咁樣嘅行為，咁、但係就未至於話喂突然間就拉人封艇，突然間就捉咗陳浩天去一個集中營嗰度咁樣，就未至於啦、 啊。未暫時未咯。 係，但係大家都要密切地去關注，就令佢即係唔會。傾向發生到咁恐怖嘅第一個地步嘛？ 關注會起到幾大嘅作用啦。我唔係講話一啲嘢都唔做、 嗯， 不過就算關注我哋，譬如銅鑼灣書嗰、那個書局啦、啊，桂文海啊， 嗯、 或者嗰個叫做 李波， 係啊，咁無端端俾人捉咗，我哋好關注啊，結果呢 嗯， 又如何？即系嗰个无力感咧，去到而家系真系好重。 香港人咁聪明，咁多办法，咁多谂头，其实我相信只要每人都系花少少嘅力气啦，去谂多一步咧，我相信总有办法去突破到嘅。嗱，譬如咧，有人都做紧嘢嘅，即 系 我见到有几个去做呢个司法复核啦，咁就 系 再次去睇下人大释法对呢一个基本法，佢哋究竟有冇咁样嘅法制嘅权力啦，系、啦，咁。呢一啲做法可以继续试咯。 会唔会发展到我司法复核真系赢咗嘅话，释法咯？ 释法咯。 咁就睇 下 whatever 个结果系点样。如果佢真系可以卑鄙到咁样嘅话，一个极权，你真系冇办法去制衡佢。所以几年前啲人都系有曾经讲过，一系就用手，一系用脚对个极权。何谓用手用脚？用手就系暴力还击啦。用脚嘅走咯。离开个国家，离开个地方，有人讲过，我亦都系相信，所以点解 M J 嘅生意已经可以 keep on 持续咁好啊？ 系 就系、是、用脚走咯。 庆幸咧，用脚走嘅人即系都有啦。咁但系咧，香港始终爱香港嘅地方人咧系比我哋想中多嘅。 系 系啦，咁唔舍得走啦，咁即系仲想系对呢个地方，可能有少少幻想，希望话呢度仲 OK 嘅咁样，或者系仲谂紧办法嘅人都仲系有。咁跟住用手咧，亦都系一个虽然有人咁样讲、有人咁样去鼓吹呢一种嘅 暴力 做法，但系更加多人系保持嗰个理智，就知道我哋唔能够用暴力去对抗暴力嘅，因为大家就最后演变咗边个最大武力就能够话事噶啦，就成为咗一个真理噶啦。咁亦都系唔健康，亦都得唔到民心嘅所谓。咁所以而家呢两种嘅做法其实都仲算系未有。咁大家就继续好多我见到有啲系寻日嘅大多数啦，翻翻去，但更加多系等緊嘅，即係不斷喺度睇下發生咩事啦，繼續關注啦，咁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做嘅時候，佢都會企出嚟。我相信有需要嘅時間，大家會企翻出嚟。 希望真係希望香港唔會有朝一日變成新疆或者咁樣啦。不過如果真係去到民族黨，原來哇有成幾十萬幾香港七百萬八百萬人口，有三四百萬呢啲咁嘅人有咩思想，真係唔排除會有新疆咁嘅局面喺度，唔排除以共產黨嘅手段，因為唔係冇做過嘛，係事實赤裸裸咁擺喺眼前啊嘛。而假設真係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其實新疆出現咗，亦都有外國嘅媒體有報導過、關注過，咁、一句。呢个系我哋嘅家事，别国不得干预我国嘅内政。咁， 但如果去到种族灭绝呢一种系即系世界事嚟噶嘛，即系睇下你可以咁样讲，咁但系即系咪真系所有嘢你呢个答案都能够系得到世界认同咧？ 系， 咁真系即系大家其他国家嘅人都唔系白痴嚟嘅，即系你今时今日你嗰个势力系大，有时即系忍让下你，咁但系呢一个嬲呢一个愤怒咧系。持在喺佢心入边，咁跟住到你有一日个势力冇咁强大嘅时候咧，嗰种嘅反应啊，嗰种嘅到时嗰种个反抗啊，可能会更加大。咁香港嘅市民亦都其实心中有数。 唉，今集心情好沉重， 集心情 好开心， 讲到呢啲都系比较沉重啊， 好唔开心。唉，翻屋企瞓觉算数， 又唔使太唔开心嘅，大家继续乐观地系啦，继续积极地去。 接受呢个独裁社 会 ，no 唔系接受，去谂办法将我哋呢个地方变得更加好。 好 啦，继续就呼吁多次啊！今个月尾吓，大家投票啊！ 好，下集见，拜拜。 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